痴情的人谁眷恋，爱恨边缘转眼之间。花开花又谢，前世今生再许愿，成年糊涂心甘也情愿。情长恨之短，回不去你浓情，多少朝雨看尽繁华终须淡。笑看青子也太难，手泪已许愿，聪明糊涂心甘也情愿。情长恨自短，回不去你已浓情，多少遭遇看尽繁华终须淡。笑看青子也太难，浮浮沉沉在中间，就爱心慌。笑看镜子也太难，寻寻觅觅人世间，心也望不穿，回首泪已干。笑看镜子也太难，浮浮沉沉在中间，单纯心一颗，再不懂就爱心慌。太难，寻寻觅觅人世间，心也望不穿，回首泪已干。笑看镜子也太难，寻寻觅觅人世间，心也望不穿，回首泪已干。 每三天就要为你伤心。

迎合你动作演技，全没见地却被你抱起，谈笑都极致美，应彼知己，虽有灯光合你总是射眼睛，而我不愿宿命，心里早认定他人藏感情，留住戏里换角色，连场空气但画面换期，谁头讲对白险些断气，难免成肉泪，我便已安死，谁留恋这导演的美丽，为何被你拥抱角度自恋比例，留住戏里换角色，全凭思绪剧本的实力，无聊恋爱剧最可衬你，给你绑起手脚便替你出色，为何生命是这么用力，难寻觅但却喘气，我受够便退席，完全定格散去对白，谁愿拍多半集，不要被你掌握，如有不测才去接纳，这套戏我不想再拍，留住气力换角色，连场空气淡化面换剧，谁头讲对白险些断气，难免成肉泪，我便已安息，谁留恋这导演的美丽，为何被你拥抱角度自恋比例，留住气力换角色，全凭思绪剧本的实力，无聊恋爱剧最合衬你，给你绑起手脚便体现出色，为何生命是这么严厉，难寻觅但却喘气，我受够便退席， 好像眼前所有。

OK， 轮回带出的突围，孟庭苇演唱的《爱情的真相》。